客栈， 仙通客栈， 仙通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钱 啊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。 仙通客栈开门喽。 OK， 这一时间仙通客栈开门喽。 嘿、hey， 大家好，哎，你先说。 大家好，我是比风四娘。 哎，啊， 没，反正我是比较有刁有难缠的，赛貂蝉。 哎呦喂，赛貂蝉，我给你点32个赞。 嗯，好， 你知道为啥吗？ 因为我终于承认我是又刁又难缠的了。 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说的好像我天天欺负你似的。 就是啊。嗯， 谁欺负你了？ 大掌柜。 啊，对对对对。嗯，我今天给你点32个赞呀、啊，主要是觉得你工作特别辛苦， 就 真的也挺怪不容易的，天天给我们这刷刷的磨刀磨福利是吧？所以我就，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得肯定你工作上的长处，我要表扬表扬你，我要肯定肯定你，要鼓励鼓励你，要给你一点动力。 好啊，涨工资吧。 找大掌柜啊。 哎，好 啊，仙通客栈。哎，其实话说哈，大掌柜好像刚才还接了一个电话。 嗯，怎么了？ 就是大家又有人问了，说那个你们那个仙通客栈呢，那个仙通酒啊，你是不是老贵老贵了呀？ 一点都不贵。 哎，所以这时间什么时候哪一期来着，上个礼拜吧，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了50瓶酒是吧？ 对，没错 啊，我不是50瓶，100瓶。哎，50个人每人2瓶，上100瓶酒。然后大掌柜说了，说这个大家反应哈，说好多人酒呢是领了，领完之后呢都没好意思问这酒多少钱，直接说了，说啥，说那个，哎呀，你们这个酒啊肯定很贵，肯定买不起，所以就既然你们送2瓶，我们就喝这2瓶，就尝尝鲜得了，就好喝的话，哎呦算了吧，买不起呀、啊、所以这一时间哈，大掌柜特意嘱咐四娘我还有这个貂蝉呢，要跟大家阐明一下情况啊，咱给大家送的那个小二两啊，你们猜多少钱一瓶啊？ 多少钱呀？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打雪仗、堆雪人、亲子雪地互动，享受冰雪的乐趣。我的天，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，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，感受寒冬的热情吧。咨询电话03123892281。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，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海鲜蒸烤涮肉，要啥有啥。地址：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，电话010-5274-0144。 大

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匈牙利，欧盟深根发达国家，气候宜人，经济发达，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，匈牙利国债移民，速度快，要求低，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。详情咨询400-960-1116，400-960-1116。 三周年店庆月，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！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，即送年货大礼包，咸鸭蛋、茶饮料、东北大米、广东香肠，今年通通有。83790100，83790100。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，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，初为人母第一站，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，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，预订热线0312-667-1588。 小刘，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？ 还是四季旺顺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有面子还不贵。地址：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，四季旺顺。订餐电话：8035-6690。 老太太，过年了，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8年，老太太烟酒成为烟酒行业的风向标。买烟买酒买礼品，就到老太太烟酒连锁店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老太太企业”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上一层楼，白日依然依山尽，黄河还是入海流。想要欲求仙楼，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， 仙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。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头客栈开门喽！哒啦哒啦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开心呐！ 对，在这里要跟听众说一声，刚才我们的设备在检修， 对，咱们的设备哈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，但是没关系，仙头客栈，我冯子阳。 赛貂蝉 又回来喽、 一直在。 哎，怎么感觉好像说这话，感觉好像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啦的那种感觉呢？ 就这样吗？千多客栈回来了。 是啊，但是我就总觉得好像忽然之间自己就成地主了一样了。 哎呀，大掌柜是地主啊。 对，是刚才咱们这个很多听友哈，有一看就是老观众啊，老听众，在公众账号上还问呢，说怎么没声了？还有人说呼叫主持人听不到声音啦。在这里跟大家道一个歉，但是我们也回来啦，回来之后呢肯定还有精美的礼品要送给大家。哎，但是话说回来了哈，这两天啊大掌柜真的是 太忙了。 哎呀，据说呀忙得不行了。 忙啥呢？ 你我跟你说，大掌柜现在啊真的恨不得得有3头6臂啊，那个电话呀大半夜的12点都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的一个劲儿的在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每天就是大掌柜，我要仙桃酒，从哪儿买呀？ 大掌柜，我要桃罐头，哪有卖的呀？ 大掌柜，我要去石柜吃串串，他家电话多少来着？ 哎，我要去蓝帆做头发，电话给我一个。 哎，那个当院的那个小大梨汤挺好喝的是吧？都在哪儿来着？我咋忘了呀？ 大掌柜，我要吃鸽子，在哪儿来着？ 哎，大掌柜，那周末要去孩子去冰雪嘉年华，在哪儿来着呀？ 还有那个挺有特色那个绿灼小柱。 哪儿啊？ 对，电话多少啊？ 这都不算事儿，听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最过分 瘆的呀，大掌柜坐着坐着节目，嗡嗡，手机就响了，大掌柜就在边上偷偷的接，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哪边？哎，你是大掌柜吗？啊，是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不是，今天晚上那个互动答案什么来着？我刚才没听清。 我们大掌柜好忙呀。 大掌柜啊， 好心疼他呀。 大掌柜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， 都是心酸泪呀。 我四娘 貂蝉， 嗯，我俩 心疼你， 对，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大掌柜，你太不容易了。 但是你们还想给大掌打电，给那个大掌柜打电话的话， 没事，我告诉你们电话， 1391011333， 哎，真好记呀。 嗯，没错，嗯， 有啥事找大掌柜。 没错， 哎，对，啥事都可以。你比如说什么，孩子考试成绩不好怎么办？找大掌柜，大掌柜儿子学习好。 嗯，好，这可以吗？ 嗯，行，没事。让他们唠去，就像怎么没咱俩事儿啊？ 咱们这样不好 哦，偷偷的啊。 嗯，好， 不能让大掌柜听见。大掌柜现在肯定在听节目呢。他知道咱俩攀边了，咋办呢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把大掌柜可能这会儿上厕所去了，没听见。 嗯，啊，对， 对， 那个， 对对对 啊，下一话题，下一话题 啊，那个什么，为了不让大掌柜这么操心，哎，所以呢，今天要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是，你看哈，我们也得给大掌柜分担点，是吧？我们这中国好员工哪找啊？嗯， 确实， 哎，所以呢，这一时间哈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"先偷客栈"。如果你想去当院吃饭呢，你就直接输入当院俩字发送给先偷客栈，刷，当院的消息就弹出来了。 哎， 厉害吧， 呀， 啊，那是啊。或者说如果你想去吃鸽子的话，你就直接发鸽子俩字。 哎，说到这个鸽子真是让我们听众意犹未尽的，那可是，啊， 那可不能都过一个礼拜了还在那说鸽子鸽子鸽子 酱乳鸽。哎， 嗯，我觉得 可能是对鸽子感兴趣，还是当时对咱们那个 可能就记着鸽子了。 当时那个小崔帅哥是吧， 啊， 是让大家记忆犹新啊。 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就反正还看脸吃饭的呗。 嗯 嗯， 啊，是说我的吗？ 嗯，啊，哎，对对啊，我就夸你呢。 那好，下一个话题吧。 好吧，所以说哈，也是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哎，咱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新功能哈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啦，当然啦，当然啦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话说到这儿，你说听友那么关心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大家送福利呀？ 必须的呀。 哎， 今天什么福利呢？ 今天既然跟大掌柜有关的话，那我们就再宰大掌柜一刀吧。 你说啥？没听见。 我们就再宰大掌柜一刀吧， 再宰大掌柜一刀吧， 啊， 刷， 对啊，怎么样？ 好啊， 行吧， 嗯，行。 你说，你看大掌柜现在是名人儿， 嗯， 那不出血怎么能叫名人呢？哪一个爬到最高位置的人，不是从血和肉当中一步一步踏上去的呢？ 不出血怎么能叫大掌柜， 哎，是吧， 是吧， 咱俩做主了。 行， 好嘞， 再送两瓶小二两。 真的 啊？我就这么一说哈。 嗯，没事没事，我做主了，送。 嗯，好， 大掌柜要不给的话，我自己掏钱给听友送。 嗯，没问题。 好，那这一时间，哎，刚才节目当中是不是我们一个劲跟大家重复小二两多少钱来着？ 8块呀。 啊，你 纯粮酒好喝不贵。 嗯， 咱房山人自己的酒， 嗯，对， 喝了不上头，晚上不叫水，给我老公也买点去呀。 你看孙江禅现在说着时候，手里边还拿着那么瓶酒，在那，哎呦喂， 喜欢呀， 哎呀， 这个 晚上睡觉吧， 那是蛮舒服的。 嗯，好吧，那这个时间哈，也跟大家说一下。哎，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赶紧发文字告诉我小二两多少钱一瓶，第一个答对的用户可以获得小二两两瓶。 嗯， 在广告的这一段时间里哈，赶紧互动起来，第一个哈，小二两两瓶，咱们

打雪仗、堆雪人、亲子雪地互动，享受冰雪的乐趣。我的天，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，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，感受寒冬的热情吧。咨询电话03123892281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。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。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，即日起至12月31日，专属免费检测，全系轮胎低价促销，更多好礼等您拿。详询百得利亦庄奥迪5965-980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，扣工钱啊。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前头客栈开门喽！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时间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 咋的了？咋还念叨上了呢？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黑化肥挥发会发黑 啊？咋的了？咋还念叨上了？啥意思呀？ 那你让我念的刚才。 咱俩私下聊天内容，你不能提前透露，你一透露他们就练了怎么办？ 我们先练练嘴皮子嘛。谁像我嘴皮子这么好呀？ 哎呀，行，好，那这时间咱们来公布一下刚才中奖小二两的这一位听友，名字叫做放飞心情，恭喜恭喜，可以获得由大掌柜，由四娘我偷偷的替大掌柜送给你的小二两两瓶儿，没事儿哈，直接打大掌柜电话，大掌柜不给你的话，我要帮你开钱，不就16块钱吗？是怕谁呀？真是的，四娘我有的是钱，就不缺钱，穷的就剩钱了， 真的 啊， 给我点呗， 你也互动啊。你互动我也送你啊。 好啊，一会儿我就互动。 哎呀，好，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 哎呀，刚才呢我和四娘发现了一个新玩法，我发现呢大家单纯的直接微信回复一个8太简单了， 我觉得也是， 是吧，我们得提高 难 度，哎，提高点难度，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，大家练一句话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以语音的形式发给我们，哎，大家看看，我们看看啊，谁念的溜，念的溜的，今天继续小二两两瓶送给大家， 没错， 哎，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还会给大家放出来哟。想在仙头客栈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吗？赶紧练一练哈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，是鱼还是与驴来着？ 驴， 驴是吗？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 好，那就是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咱们赶紧的哈，可以练一练，练这个顺溜了的话，赶紧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语音给我哈。今天5名名额由我代替大掌柜送给大家的小二两，一人两瓶。哎，好，那赶紧时间哈。不是赶紧时间，赶紧抓紧时间互动一下。那你在练的同时呢，也听我在念叨念叨哈。咱们的互动平台升级了， 对，没错。 哎，有啥事儿啊？别老打大掌柜电话了，大掌柜太忙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有什么事儿了哈，咱直接，比如说你想找当院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在，你看这些有回复的了，有发来的了，我们先听一下， 听一下吧， 听一下。 这位听众叫做 来。哎，我把它暂停哈，先不说名，保护一下隐私，听一下啊， 放一下， 同鲤鱼，与日鲤鱼，与驴。 哎呦喂，还可以哈 呀！ 同鲤鱼，与日鲤鱼，与驴。 哎呦，再听听啊，发了三遍。 同鲤鱼，与日鲤鱼，与驴。 呵，还可以哈。 嗯。 还可以，所以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都在这发呢， 好多呀， 好多好多哈、嗯！大家先练练练练，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歌，然后完了这个也是心动客栈的哈，你直接回复当院，他就给你刷弹出当院的消息；你回复鸽子，他就刷给你弹出鸽子的消息， 地址以及电话对吧？ 哎，咱们的都有哈，所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哈，直接找心动客栈店小二，别去麻烦大掌柜啦。来，这首歌来自陈慧琳的《大日子》送给。给你，抓紧时间练一练，咱们微信公众账号上见。 红鲤鱼，绿鲤鱼，与驴。红凤凰，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与驴。红鲤鱼，与绿鲤鱼，与驴。